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99回，若是不相信他，又怎么会放心地将大小事情一应交托于他？怎么会对季温瑜多加提防呢？可谢之真咬紧牙关，不肯给出任何正面回应。他无法面对他的情意，无法接受他的抉择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考量的。谢志芳心下一片冰冷，强笑了一声道： 你不相信我不要紧，我自己知道那些事都是真的。直到今日，我依然很感激上天给我一次重新来过的机会。你说我是同情你，可我对哪个女子像对你这样，捧在手里怕摔了，含在嘴里怕化了？你在齐文宇手里受了折辱，我脑都无数次想要提着剑冲进皇子府，将他千刀万剐，碎尸万段，再以命抵命。要不是怕你伤心难过，怕你无人护佑，你以为我做不出那样的事情？ 他俯下身去摸他的脸，目光炽热迷离。 你说我只是迫于无奈要对你负责？不，姐姐，你根本不知道我消想了你多久，根本不知道我有多卑鄙，多龌龊。 谢之真从来没有见过他这副攻击力十足的模样，本能地察觉到危险，往后退了退，避开他的触碰，颤声道： 你不要再说了。 不，我偏要说。 谢之芳魂不吝的镜头上来，跪在他面前，距离近到滚烫的呼吸尽数扑在他颈侧，手指暧昧地蹭过他冰冷的脸。 咱们往临安区的路上，我梦到你嫁给了齐星城，过得一点儿也不好，我气得要命，悔得恨不能捅自己10刀8刀。醒来时方觉如释重负，误以为你和魏恒私通那夜，我去山洞里捉奸，听完全程，气得直接吐了血，闯进你房里强看了你身子。不久之后，便做了这辈子第一个奇梦。 说着，他如疯魔了一般，不顾谢之真激烈的抵抗，用着柔软的身子将他按在地上，不由分说地含住了他柔软的嘴唇。双唇相贴，一半火热，一半冰凉。谢之芳制住他的双手双脚，整具身体紧紧附上去，先是沿着唇角舔舐了一圈，紧接着便逐渐放肆，湿热的舌尖探进去，试探地刮弄他的背齿。谢之真挣扎了没多久，便脱了力，鬓发散乱，娇喘吁吁。他哭得很厉害，一边哭一边训斥他，浑身上下每一寸肌肤，每一根骨头都写着拒绝，却阻止不了弟弟的轻薄。最后连香舌都被擒住，用超出他接受能力的方式损吻着。今夜交换，呼吸也混成暧昧的一团。谢志芳手上的伤口很深，得不到及时包扎，一直没有愈合，鲜血糊在他手上，先是温热，很快又变得冰冷，这会儿凝固成暗红色的污渍，随着挣扎一点点生出裂纹，像不动声色间落下的天罗地网，而他就是他势在必得的猎物。 姐姐，姐姐，看看我，你看看我的血，只是想对你负责，会这样吗？只是一时意乱情迷，会这样吗？ 谢之芳抱紧了他，声音含含糊糊的，像一个迷离鬼幻的梦境，一遍又一遍地表白着： 我喜欢你，我真的很喜欢你。 不要，你放开我，你放开我。 谢之真像一尾脱水的鱼，用最后的力气推搡着他，刚刚动了咬舌自尽的念头，便被他先发制人，递了两根手指进来，死死地卡住牙关。门口咣啷一声脆响，精心炖制的燕窝盏落了地。青梅站在半开的房门口，窥见小少爷将自家小姐压在地上，吓得呆若木鸡。他反应过来，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砰砰砰磕了几个响头，偏又不敢把此事闹大，压低了声音求道： 少爷，您这是在做什么？快放了我们家小姐吧。 谢之芳偏过脸，戾气毕露，喝道： 滚出去。 他弯腰抱起泪流满面的谢之真，步履踉跄地将他放到床围中，踹掉靴子跟着爬了上去。毫无血色的俊脸埋进他的发丝里，他贪婪地嗅着姐姐身上香甜温柔的气息，汲取着只能从他这里得到的温暖。呢喃的话语声音发颤，充满孤注一掷的决绝： 姐姐，我试过的，我试过将你推给别人，可是我做不到，我真的做不到。我求求你，求求你疼我一回。 似乎有温热的眼泪渗入鬓间，一路流下，紧贴着颈部脉搏，燃起令人痛苦的烈火。谢之真浑身僵硬，别过脸看向床里侧，狠心的连一个眼神都不肯施舍给他。许久，从牙关里蹦出几个字，说得极缓极慢，却如刀子一般狠狠扎进谢之芳心里。 谢之芳，别逼我恨你。 他头一次这样点名道姓地叫他的名字，犹如当头一棒，令他从魔障中幡然醒悟。谢之芳哆嗦着直起身子，瞧见姐姐脸色苍白，衣衫凌乱，手上和胸前血迹斑斑，那模样比落进季温雨手里还要凄惨几分。他在做什么？不是说过绝对不会伤害他的吗？谢之芳如见了鬼一般的跌下床，僵坐了半晌，跪在地上给他磕了个响头，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外走。青梅还跪在门口，院子里呜呜呀呀跪了一地下人，个个噤若寒蝉。琵琶面色凝重地跟小丫鬟说了两句，急匆匆地往谢夫人所在的正院跑。看来今晚发生的事是瞒不住了。他站在中庭中，遭冷风一吹，顿觉头重脚轻，愣了好一会儿，又攒目回去。谢之真用被子将自己裹成一团，蜷缩在床角，抱膝低泣着，说不出的哀婉柔弱。瞧见弟弟进来，惊惧地将被子抓得更紧，满脸防备之色。谢之芳心如刀绞，及时停住脚步，远远地看着他，哑声道： 姐姐，我今日犯下了无可饶恕的大罪过，不敢奢求你的原谅，只想告诉你一件事情，你若想让我死，尽可寻你的短见，你三更上路，最迟五更，我必定下去与你作伴。姐姐是知道我的，我说到做到。姐姐再给我几天时间，我想个别的法子转换。 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